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歡迎大家回到來浩浩雙雙。咁我哋今晚呢繼續都係講呢個私有化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咁當然入面呢亦都包括埋一個議題，就係外判制啦。咁再引申就係而家合約制啦。咁譬如喺好多先進嘅工業國家呢，就叫離岸生產啦，叫 offshoring 啦，咁樣啦。咁樣呢其實佢有幾個層次嘅。一個層次呢就真係純粹一個純理論經濟嘅層次，即係關於經濟理論啦。當然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即係我都講過下啦，華倫斯坦嘅講其實係國際勞動分工，就係、是、新殖民主義底下嘅國際勞動分工啦，係中心同埋邊陲嘅呢個啦、啊、好啦，咁但係呢我哋講返嗰個純經濟理論嘅角度嚟講先啦。咁經濟理論呢其實真係嘅，其實你話私有化係好定唔好呢，好難講。就以香港嚟講，大家比較熟悉嘅啦，係咪我哋講過譬如隧道。五隧一橋係嘛？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2000年嗰陣時咧，就決定私有化嘅。咁樣咧就係、是、你咁一條隧道，但係有啲隧道咧，譬如紅隧，就始終冇私有化，係阿公噶嘛，政府管噶嘛。咁、但係譬如你東隧西隧就私有化。咁但係所以咧，前嗰幾年大家都即係記得啦，係嘛？就話哇，真係你嗰個西隧咧流量少仲加價，因為佢話哇我圍唔到皮喎，因為咁少車用我，因為佢收得貴啊嘛。咁我唯有方法咧。其實真係兩個講法啦，一個就是減價增加流量，但可能計個條數佢話冇著數，咁樣咧就係呢個要加價嚟去增加個收入咁樣喎，咁所以咧嗰陣時政府落去唔好啊，因為其實佢已經判咗俾佢做啦嘛，嗱、但係當然你諗下啦，呢啲隧道係邊個起嘅？ 又係政府起啦， 係啦，咁政府嘅錢俾人嚟啊？ 又係人嗰度嚟啦， 納税人啦、所以其實納税人就俾咗錢，嚇、就起咗呢啲隧道，咁但係咧就交俾佢哋，嚟管理就賺錢，係嘛？咁但係咧，而實際上咧，政府又管佢唔到，咁、所以整個香港嗰個交通嘅協調咧、就出咗問題啦， 調唔到， 係嘛？即係本來你可以一個比較協調嘅大家。咁所以你西隧啊、東隧有好多呢啲問題咧，就出現咗，所以咪好多呼聲就話叫政府買翻啊，回購啊，哇！但係而家佢就獅子開大口啦，係嘛？即係你已經係即係經營權買俾我啦嘛，即係可能佢一講緊50年啦，我唔知啊條約啦，可甚至多啲啦。咁、那個問題你而家要翻啊？我咪獅子開大口咯。咁、你我哋納税人應唔應該用大嚿錢，我哋血汗錢嚟去買翻經營權咧？咁你又好爭拗啦，好爭議性啦。咁呢個就私有化嘅後遺症啦。其實咧喺外國英國咧都係一個好著名嘅例子嘅，就係、是、鐵路啊。原來英國以前嘅鐵路係公營嘅，但係後嚟咧戴卓爾夫人上台之後咧就將佢私有化啦。但係私有化咧嗱，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孤立例子嚟嘅，其實都係幾普遍嘅。好多人以為私有化之後咧就會係效率高咗、服務啊提升啊樣樣嘢啦。但係就以英國鐵路嚟講嚇，嗰、那個 British Rail 啊 National Railway 咧，竟然嘅結果咧就係話咧，其實啲服務仲差咗。个维修又差咗，意外又多咗，哇！车厢又污糟咗，点解呢？因为原来佢私有化咗之后呢，嗰、那个公司完全就当一盘生意嚟做嘛。咁当一盘生意嚟讲，最紧要嘅利润，咁利润嘅时期就要削减成本。所以咧好多时咧就明明有钱赚，佢都冇一个社会责任，裁员、最近大家又睇新闻啦，渣打又裁员啦吓。咁啊裁员。咁裁員嘅時期，咁個開支少咗咯。咁但係每個人做嘅嘢就多咗咯、又辛苦咗咯。咁同埋咧，個車廂本來咧就每日抹兩次嘅，而家咧每日抹一次得啦咁樣。嗰啲維修咧，譬如嚇，即係每個禮拜要做兩次啊，而家做一次啦，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其實咧嗰、那個整個嗰個鐵路系統咧，仲差過以前。 咁但係有冇啲咧係私有化之後好嘅例子啊？因為當然 其實都有嘅，應該都有嘅。但係即係有 嗱，聽落去個邏輯又好似有問題喎。因為咧，如果你話私有化，咁佢當然係啲商家為自己做生意啦。咁佢梗係唔會為人民福利啊，為出面啲市民好。 佢一個好好嘅例子，呢、這個亦都好爭議性嘅、最好嘅啦，香港嚟講就係、是、領匯。 領匯係啊， 領匯咧好似係2004年咧、就出資咧就將呢個房屋委員會嘅。一大部分啊，嗰啲屋邨嘅商場嘅管理咧、就即係由委員會就判咗俾、就呢個領匯，其實佢成立一間公司嘅、即係就係一個私人私營嘅公司，就叫領匯啦，咁樣樣就 link 咁啊嚇，咁樣咧 咁後嚟仲上埋市添，係嘛？大家都走去買領匯嘅股票咁樣。咁但係領匯咧，其實好即係好有趣呢個問題。點解咧？我記得好幾年前，而家講到三四年前，我有一次咧同即係大學嘅舊同學一齊行山，傾傾下就傾到呢個問題。我覺得大家對領匯點睇咧咁樣。咁竟然大部分人咧都係支持多過反對嘅。咁我話點解咧咁啊？咁佢又話係啊，佢話我以前都去過下啲商場。但是呢而家我再去睇见呢，嘩真係靚咗好多喎，因为全部呢就装修得有新淨啊，好靚啊，因为好华美啊，同埋呢啲铺头又全部啲新框框嘅好靚啊，咁佢又搞好多活动喎，係咪即係隔节日嘅时期又搵人嚟表演啊，咁即係点点点啊咁样。咁所以好过以前喎，我觉得係好喎，嗱呢个证明即係私有化就好啦咁样。咁但係但呢個就係表面啦，即係佢唔係錯嘅，呢個係事實，即係我哋一定唔能夠否定呢個客觀事實。但係大家都有諗到一兩樣嘢，第一大家知道，其實原本好多呢啲商場入面咧，我哋而家成日鼓勵啲人嚟創業啊嘛，嗰度就好多人創業，係嘛？因為佢本來打工仔，但係辛辛死慳死底儲咗錢，就喺度開啲鋪頭仔，就是、小商户嚟嘅，小商户文具鋪啊、麵包鋪啊、雲吞麵鋪啊，係嘛？或者乜街賣鞋嘅咁樣，咁樣咧即係。或者即係賣菜呀、啊、賣肉咁樣啦，即係如果街市呀、啊、咁於是佢實際上係一個小商戶，就係、是、提供當地嗰啲人嘅生活所需，佢亦都因為咁樣呢係可以搵到個生計，咁就養兒育女、啊、甚至有啲仔女佢如果做得好嘅送埋出國咁樣啊，留學咁樣樣，咁好多啲係家庭嘅小企業。但係自從領匯之後呢， 冇錯 冇錯啦，因為呢啲呢以前一向呢租金就係偏低㗎嘛，平㗎嘛，因為冇所謂啦，即係房委會唔係賺錢㗎嘛。但係領匯變咗一間私營嘅公司，而家仲上埋市。佢嗰個利潤最大化，就係佢最大最大嘅動力，甚至係唯一嘅動力。咁所以呢佢就不斷瘋狂加租囉。咁佢話你而家呢個同個市值租金差好遠喎、啊。市值有個私人屋苑。私人屋苑呢嗱咁多尺就咁多嘅。你而家呢個房委會呢個屋邨起碼都就算唔係好似私人屋苑都起碼接近九成啦、八成啦咁。咁於是就瘋狂加租囉。瘋狂加租嘅時期好多叫苦連天，做咗都唔夠交租，到最後都係要執笠。接埋。接埋嘅時期卒之，譬如佢真係可能係先至係四五十歲，咁佢都冇得退休㗎，邊有生計呀、啊、又去打工囉。吓冇人請咪又做管理員囉。冇人請咪又係做清潔工囉。是吧後生啲嘅嗰啲呢本來佢自己都可以諗住喺度有個小生意開個咖啡檔㗎，而家唔得啦。於是呢咪就去麥當勞係咁日做嘢做囉。或者去嗰啲布貼度由朝企到晚企到植物曲張囉。是吧咁呢個呢實際上嗰個社區呢嗰、那個呢係受到好大破壞嘅。我哋話呢啲咁樣嘅呢本來好有人情味嘅。咁樣呢而家間間有特色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亦都係你去到呢而家呢就當然呢就是你從一個人民警官啦，所謂啦，就話你話而家係千篇一律嘅連鎖店嚟嘅，全部嗰啲係跨國嘅連鎖企業嘅連鎖店，你去一個商場咧，就差唔多等於 去曬 㗎啦，係咪啊？個個商場一樣一模一樣嘅，呢個第一點啦，係嘛咁啊？好多人都已經即係好唔滿意呢點啦。而且咧講真，係佢花咗大量嘅錢去裝修，咁但係咧佢入面所有嘅嘢咧，全部賣咧 又係貴啲， 貴價啦， 係啦 嚇。好啦，你諗下喺當地嘅人。以前喺個日常生活所需，佢可以喺當地呢啲小商户、啲小鋪頭啊，可能係鄰居嚟嘅啫，可以幫襯佢，係比較上係便宜嘅個生活水平咧，就唔使咁高嚇。咁、啊、所以佢個小嘅微小嘅收入咧，都可以頂得順。但係而家嚟講咧，全部變曬呢啲咁樣嘅貴價嘢、高檔嘢喎。喂，但我又點賣啊？咁所以啲人咧，尤其是嗰啲公公婆婆有啲仲慘，即係話咧，以前佢可能行兩步落樓下就可以買個麵包。而家哇呢、這個麵包呢、這個日本咩品牌、 啊、 我以前三蚊個而家賣六七蚊八蚊個我點五百啊於是佢可能要行好遠好遠啊或者仲係有一個屋苑呢就行好條馬路佢都仲係未俾領匯佔咗因為而家都唔係全部領匯嘅不過大部分啫咁有時或者去街角啊或者買菜啊買麵包啊買乜嘢咁樣所以其實佢哋嘅生活呢如果佢夾硬喺返嗰度買呢其實等於個實質收入就減少咗、 嗯。 如果佢想話係啊我買返以前嘅平嘢呢其實就辛苦咗啊又過隧道又過馬路咁拖住嗰個咁樣啊買嘢嘅嘢。咁你諗下所以其實對當地居民嘅生活係雙重嘅打擊嚟。 冇錯。 係咪呢個領匯。咁、所以你所以我嗰啲同學行山嘅時期嘅反應呢即係因為我知道呢兩個影響㗎嘛、 嗯、 但係佢哋 大家都是讀過大學啦，受過高深教育啦。咁但係我唔係去怪佢哋嘅，而係即係有好多嘢我哋係睇表象， 同埋可能佢哋個階層都係唔係嗰個階層啦， 佢唔係嗰個階層啊嘛，佢已經肯定係中產或者中產以上啦，好多咁樣，佢唔會身受其苦啊，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私有化咧又出現呢個問題。咁另一個有關嘅咧，當然就係私有化之後就外判制啦。外判制真係大家都知道啦，好離譜嘅呢樣嘢。你實際上咧，你話市場競爭係好事，但係競爭咧好多時佢係點咧？佢就判上判嚇。咁、你話呢個都係一個市場遊戲嘅規則嚟嘅，係嘛？我係判頭，我就投標，但我攞翻嚟之後咧，我就判俾其他人啊。其實我做唔曬咁多嘅，我亦都冇咁多夥計做嘅。咁於是咧又其他判頭二判咯，但係二判咧原來佢都係。嚇攞咗好多，佢自己都做唔曬嘅。其實佢就三判。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好多呢啲屋村咧，嗰陣時已經爆出嚟啦，就話哇，原來呢啲譬如領匯嗰啲屋村咧，可以嗰啲清潔工啊，係四判五判，而最我聽過最勁最犀利嘅係六判嘅。六判咧根本咧嗰啲人係咁日做夜做，得個雞碎咁多人工，係完全真係緊堪糊口，甚至係唔夠糊口嘅嚇，即係冇曬尊嚴嘅，做到死。咁但係嗰啲嘢中間就俾人剝削曬咯嚇。咁你話呢個就係市場嘅遊戲規則啦。咁你話係咪最有效率呢？大家覺得嚇、中間嗰啲代咗嗰啲去邊呢？嗰啲有冇即係促進到生產呢？係咪？咁呢個又係一個外判制嘅問題。我好記得大概而家講到成十年前啊，就係扎鐵工人大罷工，差唔多就係而家講前年嗰個碼頭工人罷工呢之前嘅一單比較大嘅事件啊。嗰、那個扎鐵工人呢，我好記得㗎，嗰個記者訪問佢嘅時期呢，佢話係啊，我哋全部都係判上判嘅。咁佢話你而家係第幾判啊？佢話以我所知應該係第九判。哇！大家聽過未啊？竟然個扎鐵嘅工程咧係九判嘅。咁所以個問題有時我哋都要認真去反省，就係話市場係咪真係最有效率嘅咧？大家要諗下，係嘛？因為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我有好多叫市場操控術噶嘛，小姐啊，先生啊。係嘛？你嗰啲教科書入面嗰啲嘅理論推導咧，你嗰啲圖表咧，同現實世界， 真係好大距離， 係好大差距噶嘛？係咪啊？好啦，咁當然咧，我最近都睇一篇文章喺網上面都有講咧，其實係類似我哋嗰個 MPF 嘅問題啊。因為點解美國咧，原來佢哋就係啦，我唔知道幾時引入嘅，可能都係列根嗰陣時候。而家美國嗰個退休嘅基金咧，有個編號噶嘛，叫做401K401括弧細草K， 所以你去美國或者美國住過嘅人咧，你一講佢就知講乜嘅啦。其實就係佢哋嘅 pension fund。但係呢個401K 咧，其實就係好似我哋 MPF 咁樣，就是、一盤生意嚟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公司嚟去爭你，喂你買我咧，你幫襯我啦，係嘛？即係你擺喺我度啦，咁樣我幫你投資啦，咁樣樣。咁但係咧，當然喺2008金融海嘯嗰陣時咧，哇就好慘啦。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好慘啦，係嘛？呢、這個401K。咁我最近喺網上睇過一篇嘅文章咧，佢話原來咧美國咧有一啲嘅州份啊，即係係唔知定州份入面某啲區域啦嚇，佢哋仍然係用緊舊有嘅即係養老金制度，就冇用到401K。咁但係咧佢哋受到好大壓力，就係叫佢哋轉埋401K。咁於是有啲學者出嚟咧忍唔住，佢就即係深入分析過幾十年。佢覺得佢話 401K 根本係完全冇著數嘅。佢話如果呢個州份佢認為可以用翻舊有嘅，即係嗰種嘅長俸制，佢點解你唔俾佢用長俸制咧？咁嗱，呢、這個就係呢個認識同埋 利益嘅 利益嘅問題啦，係嘛？因為如果你個長俸係阿公搞嘅，係嘛？就算阿公攞出去投資，譬如香港外匯基金攞出去投資，中間過水濕腳可以有著數嘅人，你話幾多啊？好有限咯。